是陈珊妮。我刚在听许茹芸的这首《云且留住》的时候，就在想，陈珊妮是一个多么会做音乐的人，特别是帮别人做专辑的时候，真的很好听。可是他为什么自己的歌，有的时候听来就有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感觉？而今天我在办公室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就说，可能是好的都被别人挑走了，留给自己的自然就是这些了。他比如说，就像是卖水果的摊主，好的大的永远紧着客人来挑，剩下自然就是差的和烂的。但愿收音机前那些喜欢陈珊妮的朋友不要跳脚，纯属个人听歌的感受。回到许茹芸的这张专辑当中来，这是她2003年所发行的爱情电影主题曲《云且留住》。我们刚听到的是标题歌曲《云且留住》，原唱是刘文正。他原先的这部电影是琼瑶电影里唯一没有小说发行的一部电影，而许茹芸也是首位女生翻唱这首歌曲的人。有人说她那种轻柔而又云式唱腔的翻唱，可以说再现了琼瑶小说那种纯净如云的爱。接下来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年李碧华和罗辑正共同对唱的《神话》，算是琼瑶电影里面早年比较脍炙人口的一首情歌对唱。不过许茹芸的独唱显得更加慵懒，更加舒服，希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可以帮很多人找回到期待已久的真爱神话。一起来听这首《神话》。 都是虚假。 翻唱的神话，它既唯美而又梦幻的声音，再加上浪池的这种基调编曲的风格，算是比较颠覆的重新演绎了琼瑶这些脍炙人口，甚至还会很多人在今天听来都会跟着唱的一些主题曲。如今听来，我真的觉得相当舒服，甚至可以说在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听来，就像是一贴最佳心灵解压的良方。所以现在不必多说，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听《我怎能离开你》。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几人能相聚，死也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圈，岁岁年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推荐的是几张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听，当年在推出的时候市场反响也不错的翻唱专辑给各位。说到翻唱，我觉得翻唱有的时候真的是出力不讨好，如果要做到保留原味，不如不翻。有人说这是没意思，大刀阔斧则显得很冒险，很难获得市场的认可。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那张翻唱专辑《云且留住》当中的《我怎能离开你》，我们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来听梁咏琪翻唱的邓丽君的一首老歌《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心，一口气又听了邓丽君的两首老歌，前面听到的是许茹芸的翻唱《我怎能离开你》，后面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翻唱《我只在乎你》。听完这两首歌，我在想，这两首歌就像是两个精致的香水瓶，只要别是轻浮的嗓子注入进去，放一点感情去唱，自然会非常不错。原因是原曲就很经典，很棒了。说到翻唱，我个人觉得整个华语歌坛靠翻唱歌曲走红成功的应该算是非迪克牛仔莫属。对于歌手来说，迪克牛仔多少有一些悲剧色彩，因为他自己的两张原创专辑真的是没有太多人能够记得住，而他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一类翻唱作品却被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他们40岁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咆哮，翻唱使他一炮而红。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 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留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有多少爱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这是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于翻唱这件事情，有人说老爹的内心应该是比较矛盾的。首先，靠翻唱走红是事实，他也多次表示翻唱是我的根。而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比较喜欢他的翻唱，所以就认定他是翻唱歌手。迪克牛仔有说过，人们总是注意到我翻唱的部分，连我自己的歌《三万英尺水手》都被误认为这都是翻唱，以至于变成了那些歌本身是怎么样的已经不再重要，反而是老爹唱新歌也都是翻唱。这无疑让崇尚摇滚精神并一直坚持创作的迪克牛仔非常的苦恼。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真的不重要，只要你唱歌有人在听，就应该感觉幸福。当然，如果偶尔能够写出好的大家都认可喜欢的原创作品，那也是非常棒的事情。不过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他们的翻唱歌。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们在这张专辑当中所翻唱的陈淑桦的老歌《梦醒时分》。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

花有青菜香，开过又芬芳。贪婪的欲望，醒来的人不知清香。 歌叫做《玫瑰香》，收录在他2014年所发行的那一张爵士翻唱专辑《午夜剧院》当中。在这张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段文字说：“人生如戏，你的生命是在演哪一出？一张专辑，一场电影，一镜到底，一气呵成，唤起你电影的潜意识，重新燃起电影梦、音乐魂。”Joanna 王若琳与电影擦身走火，与音乐擦身而过，编织复古热情的影乐魂，不是音乐魂，是电影的影，影乐魂。不用特别懂音乐，不用看过每场电影，怎么样，这张专辑还是比较文艺的。不过说实话，这张专辑在当时刚刚推出的时候，市场褒贬不一，甚至还有很多专业的音乐 DJ 不能够接受，身边当时就有很多同事。我觉得各花入各眼，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熬夜，喜欢在夜里听歌，喜欢在夜里写稿，所以我一直很喜欢爵士，所以我就一直很喜欢这张专辑。不过说实话，我更喜欢他在较早前所翻唱的黄韵玲的一首歌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2011年他所发行的另外一张翻唱专辑，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三个人的晚餐》，一起来听。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 该如何互道晚安。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提醒各位，夜已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我们继续要推荐给各位的这张翻唱专辑是齐秦在1999年所推出的《世纪情歌之谜》。我想生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朋友，不知道有多少青春岁月是在齐秦的歌声当中度过的。旧的卡带如果你现在还可以翻出来的话，你很可能已经发现它的封页已经泛黄了。偶尔在街头，你如果有机会邂逅这样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你也难免会驻足神伤。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翻唱专辑《世纪情歌之谜》当中所翻唱的《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牢笼。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爱与恨结冰，一切都好平静，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你迷 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带你的心我无处碰你，如果可以飞走必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沉浸，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好，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纠缠的牢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爱的委屈不必沉浸，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好，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的生命不停燃烧，如果雨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知道收录在他上个世纪99年所推出的《世纪情歌之谜》这张翻唱专辑里头。当年99年正处于世纪的边缘，在人人都在追忆过去和期盼未来的时候，七星自然也不例外。经过100个年头，流行音乐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到下一个世纪，还真找不到答案。于是，七星只能沿着时间逆行去追溯世纪之初。在偌大的时光月城当中沿途封成唱片，然后浮光掠影，才发现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因为这个世纪少了任何一首歌，流行音乐的拼图就有了一个缺憾。而齐秦在1999年做这张专辑，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向20世纪的音乐人去致敬，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翻唱自上个世纪的一首老情歌， 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要对你掉后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不会掉下来，掉下来。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要对你掉后眼泪，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要情人跟我要分开，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这是来自于齐秦所翻唱的《情人的眼泪》。有人说，齐秦的这张1999年所发行的《世界情歌之谜》，经过他重新的电子配乐，又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充满了新的魅力。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推荐了，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当年在推出的时候市场反响也不错的翻唱专辑。如果说到翻唱的话，其实在整个华语歌坛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因为这些年唱片界整体不景气，使得各大唱片公司的制作经费已经大大缩水，更是促生了大量的翻唱。因为翻唱要比制作一张原唱专辑成本低很多。另外这些年随着这个怀旧的风潮兴起，也为翻唱平添了许多理由，也为这些翻唱专辑算是提供了一份养分。所以我们陆陆续续的会发现好多歌手都有翻唱，但愿我推荐的这些专辑你都会喜欢。当然我可能也会漏掉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专辑，如果你愿意推荐给我的话，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是齐秦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演唱的《告别》。今天节目到这就应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节目见，拜拜。 我知我的爱，在你灯火辉煌的夜，多想啊，就这沉沉的睡去，泪流再想起，再分。 尽同向的航行，而你的归靠着我，请不要委屈此刻的沉默，再看一眼，一眼就有老人，再笑一笑，一笑就走了，在曾经同向的好 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